留在这地方，宁愿我和他们一样。我看着你默默地说，哦，不能这样。我想要回到老地方，我想要走在老路上。这是我在这里不该你和我，我就要回到老地方，我就要走在老路上。我明知我也离不开你，爸爸，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就要走在老路上。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 我明天我也离不开， 我就要回到老地方。 全新的一天的音乐导航，在这个时间段又和各位来相见了。今天的一开始呢，来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听友为大家来推荐到的歌声。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崔健的《花房姑娘》。崔健的这首《花房姑娘》在80年代和90年代曾经是风靡了中国大地。如今呢，很多的60、70的人们，记忆犹新的是这首摇滚作品，加上崔健沙哑而又充满了穿透力的嗓音，让人沉醉，让人感动。这首老歌呢，在中国合伙人当中也是被使用后就和电影画面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只有2-3句作为了配合一段爱情插曲的背景音乐，虽然说无法接受这部戏最后的价值观，但对那段岁月的共鸣和曾经的开放昂扬虚心低调的中国多令人怀念啊。记得看到孟小俊在机场故作潇洒的挥手告别，转身的泪流满面的镜头，当时我觉得自己鼻子都有一丁点的酸楚了。好了，不多说了，我们还是来听歌。接下来的两首歌呢，是刘晓慧的谁人能这么刻意的假到底，还有一首歌呢，就是龙飘飘的成长的岁月。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感谢各位的关注。还有很多的朋友说，嗨，肖辉的节目怎么来跟你互动呢？大家可以边听节目的时候以及在节目之余来添加肖辉的微信号，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音全拼0321，我是可以看到的。在节目之余，我们可以一起去分享生活当中的那些事儿，以及可以分享音乐的那些小插曲。好了，不多说，来请出这二位给我们带来歌声。 人潮内我竟难明，无奈不敢去辩证，如此亲的笑声。这夜城市像无响一声，爱好令一双眼睛，愿这刻世界会暂停。归家的你更高兴，轻松去现这真实生命。仍然是那样茫然，用面孔掩盖罪证，糖衣一般笑声。我在怀里像无呼吸声，谁人能这么刻意假到底，让生命占有一切，亦抛掉了一切，所想所爱无可估计，无限挚爱得彻底。谁人能这么刻意假到底，让虚伪变作真谛，像孔子爱真谛，天真的我从不珍贵，还是要强装记忆活化生一切。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心事像一颗尘埃，躲在过去飘向未来，掉进眼里就流出泪来。曾经沧海无限感慨，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心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我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让青春去，让梦秋来，让你离开。舍不得我，一切都是为爱，没有遗憾，还有我。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昨天花谢花开，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痛。明天潮起潮落，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 短暂休息了之后，音乐导航来跟各位听到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首《往事随风》。第一次在电台听到小娟演唱的《往事随风》，一下子就被电倒了。原来的这首歌可以这样的去唱，小娟呢清透的声音如吟游诗人那么的干净，古典的配乐吉他声没有太多的音效效果，纯真而又自然，这是和齐秦不一样的风格，没有那么多的刻骨铭心，真的有那种随风飘走的感觉。看看时间，今天陪伴各位的时间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朴树给我们带来生如夏花。我是香辉，明天见。